先把我叫过来看清楚，醉了又醒，醒了又醉，哭完又笑，笑完了又会哭。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清楚，不知心到是苦恼还是幸福，明知是梦却依然能让投入，光阴无情的巨轮谁又挡得住，山河大地本是为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，是是非非情情爱爱，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开。山河大地本是为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，想要解脱想要守护，就凭你一颗心去攀登。谁在闹呢？谁在快乐？谁来收生老病死？又为谁来沉浮？生如泡沫，如何寄托？心念如电，如何何去探索？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清，不知心到是苦恼还是幸福，明知是梦却依然那样投入，光阴无情的巨轮谁又挡得住，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沉重的尘，是是非非情情爱爱，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开。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沉重的尘，想要解脱想要守护，就凭你一颗心去攀登。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沉重的尘，是是非非情情爱爱，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不开。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沉重的尘，想要解脱想要守护，就凭你一颗心去攀登。 价值这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正完成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泥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。

阵风又追随，有几人能相聚，死也不悔。我柔情深似海，你痴心可问天，是相守成千圈，岁岁年年。 从来不曾想要回首，我知道

心交朋友，时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，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，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也许会老，真心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，成败的事不用放在心头，今宵夜月高歌，明朝海阔天空，真心真意过一生。 直到分手。